山中。 庭院是一片静，听市窑为报，织成一片松影，看当头月好。不知今夜山中是何等光景，想也有月，有松，有更深的静。我想攀附月色，化一阵清风，吹醒群松春醉，去山中浮动。吹下一针新碧，掉在你窗前，轻柔如同叹息，不禁你安慰。